在对未来生活一切美好的幻想里呢，从来都不会有什么豪宅跑车。你要说最美的呢，就是在一个温暖的房子里边，一家人在一起，当我们宅在一块儿的时候，你的是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那就像刚才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2017呢已经过去了，非常感谢大家一直的陪伴。那么在全新的2018呢，我们希望自己在这一年当中呢可以越变越好，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够继续和大家一起实现更多更多的梦想。 一朵玫瑰被刺围绕，也许它也渴望拥抱，海豚脸上总有微笑，也许泪被大海洗掉，是不让人知道你我幸福或难熬。好我早曾经外表的孤傲，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瓦解界限 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新歌《伟大的渺小》啊，没错，我们每个人呢都很渺小，但是呢，我们很多渺小的举动都可以很伟大。小小的举动会带给我们很远大的效益。那被公认为行走的 CD 的 JJ 林俊杰呢，在梦想的声音中大秀唱功，并且成功的进化为行走的黑胶播放器，每次开嗓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很不一样的惊喜。 那么在2017年的12月28号呢，JJ也是推出了全新的概念专辑《伟大的渺小》，一词一曲都灌注着 JJ 林俊杰对音乐生活的热爱和思考，为歌迷呢构建了一个充满色彩的想象空间，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那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吴莫愁的《完美的你》。我们说每一朵红色的花蕊都能够绚烂，每一个完美的你都应该被看见。那这样的一首《完美的你》呢，也是在2017年吴莫愁为第29个世界艾滋病日情情发声的一首歌曲。在这个冬天呢，有了这样的爱，大家就不会孤单哦。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一直在寻找快乐，可是渐渐的发现，快乐呢离我们越来越远。爱情没有想象的幸福，朋友没有期待的真诚，于是我们痛苦抱怨，沉默了很久，忽然感悟：如果简单的看待一切，相信恋人的爱，朋友的真，遇事往好处想，坦诚待人，不奢望，不强求，自然就不会烦恼。你说呢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快乐就在自己的心中，歌曲也在我们的耳边。我们听听看，来自吴亦凡和赵丽颖带给我们的歌《想你》，听听看吧。 心中秘密，我等你等你等着你，想和你在一起，是你是你就是你，记住你的气息， 看着你的照片，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该用什么字眼，有些事是否改变，那断了线的誓言离开我的世界，爱情总会 种世界，害怕模糊了视线，想记住关于你一切，在别人眼中我们是多密切。有些人有些事怕不够时间，有些情有些字没表达准确，但已经失去的季节我该想在你身边，不知深秋的瞬间我能否在你跟前，放不下心中的纠结，就像你最爱的球鞋，忘不了你给的誓言，曾几何时多少日夜。我想我正在想着你，对你不适应，我想我只想抱着你，你就是唯一。时间走着滴答滴，有些感情你压低，懂爱的人更是一大批，结局谁看清，离别是哪一句，思绪延续，回首是否还会有你，爱情里谁愿意谦虚，环绕你四周更不是为了把你骗去、yeah, 为了你我可以诗情画意、yeah, 为了你也可以用尽力气，我爱你上瘾也怕你伤心，有些事情不会放弃，即便滑稽，为了讨你开心想着各种话题，即使淋着大雨，我想下雨从不会去保护着你，我想我不能没有你，没办法舍去，我想我只想陪着你一直走下去，无法控制情绪表达我的言语，偶尔想告诉你有个人他很想你、yeah, 无法控制情绪 错，这是由吴亦凡和赵丽颖共同合作的一首新歌《想你》。那这首歌的词曲呢，全部由吴亦凡完成。吴亦凡辨识度超高的音色，搭配着赵丽颖温柔动人的声线，略带复古的气息里充满着迷人的魅力。那早前呢，吴亦凡也是曾经透露，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呢，也将很快的问世啊。那大家呢，就一起来期待吧。好了，同样是期待，同样是守候，我们再来听一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我们说，在一场因为爱情的婚姻里面，过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淡日子，灶台炊烟渺渺，孩子嬉戏打闹，或许是我们想过最美的一种场景，变成了习惯才是最安全最长久的。那同样的默契和同样的守候，让人温暖至极。那就愿你始终相信爱情，找到一个不是将就的人吧，愿我们共勉拥有最美好的人生。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张雨生和陶晶莹合唱的《我期待》，听听看吧。 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身材。我期待的无奈能换来

周边有多么的吵闹，静下心来一点一点的听，这是一首非常适合静下心来听的歌曲啊，是来自田馥甄的爱着爱着就永远了。那我们说有些人呢爱着爱着就变了，而誓言爱着爱着会忘记，怕只怕爱着爱着又放弃，有没有爱着爱着就会永远的幸运。那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出了有的时候在爱情里面呢看似好像都挺可怜的是吧。好啦，有的时候呢不要抱怨那么多，因为自己足够爱，所以什么可怜呐、不被理解啊，这些都是浮云，你大胆的去爱就好了是吧。好啦，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那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呢依然和爱有关啊，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蒋秋卿。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满江推出了全新专辑《冬某日》，十首新作，没有讨巧的情歌鸡汤，没有矫情做作的悲伤，更多展现的是成年人细腻而又节制的心态，还有生活的无数个侧面。《时光流》是专辑中满江对于时间的思考，既然时光留不住，那就留住片刻的时光记忆吧。我是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满江·时光流》。 微笑未来未知的那样朦胧，感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下面这首歌曲呢，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郁可唯在2014年的一首音乐作品《原来不美好》，那收录在《温水》这张专辑当中。那这样一首歌呢，想告诉大家，原谅那些不美好的事情吧。郁可唯走心的演绎，歌声婉转细腻，正在悄然治愈着每一位在爱里失落的人儿。所以呢，听听看，来自郁可唯《原谅不美好》，听听看吧。 如果有些事让你失望。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如果有些歌始终没唱，我代替他们。 这样一首歌就是想告诉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原谅一切所有不美好的事物吧。那你能做到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推荐一首新歌。那暌违已久的歌手梁君诺呢，发行了自己全新的原创单曲，就是《寻 I Just Wanna Be》。那用带有着浓烈中国风味道的摇滚歌曲呢，记录人生新阶段的自己，也希望通过歌曲呢，让更多的人唱出心中的爱，唱出平日里不敢说而又最想说的感恩。那如果说以前的梁君诺呢，给人更多的是视觉上的欣赏啊，那如今沉淀归来的他呢，更多的是一种成熟温暖的感觉。那正如这样的一首《熊 I Just Wanna Be》里所传达的情感，这几年呢，我其实参与了一些不同的行业啊，我会更加的发现，一个人要坚持自己的梦想，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所以呢，很多事情只有自己经历了才会知道，只有自己感受过了才会更加的深刻。所以呢，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我们就来听这首啊，来自梁君诺的 熊 I just wanna be 来送给大家，也希望呢每一个人都能够一直追逐自己的梦想，千万不要停下自己的脚步哦。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琼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咯，拜拜。 I just wanna be 我为你撑中，为你追风。 I just wanna be 你陪我越过万壑千峰。金色的梦，粉色的风，默契冰荒中惶恐，一字成说，作伴四声相候，眼泪流过指缝，划过脸容，心头徘徊转动，早风迎雪未归首。 I just wanna be 我为你守，所谓青春与梦，浮沉于空，直到你出现才懂，爱这千回，一路相依相随，心动你的憔悴，心碎的泪，让我义无反悔，心甘情愿受的罪。 I just wanna be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